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那年夏天，从比尔达菲那里接手谈判，张明基和约翰海辛格前往比弗顿与耐克公司的负责人格林会面。这个胖胖的美籍华人和那个穿着粗花呢外套的教授，看上去与耐克总部的体育氛围是格格不入。可是这两个人代表姚明提出了底线，$100万一年。耐克篮球事务总裁对此目瞪口呆。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数额庞大的球鞋合同是被在篮筐上飞着打球的球员预定的，比如说迈克尔乔丹，比如说科比和勒布朗，而不是一个身高2米28似乎有点笨重并且还没有证明自己的中国中锋姚明。格林回头问一个同事，我说这些家伙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认真的吗？当时的格林希望这两个陌生人能够和自己达成一致。但是当赛季慢慢过去，姚明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时，张明基提高了报价，一开始是$200万一年，然后是300万，最后是500万。这个数字仿佛是他自己想象出的无稽之谈。可是2003年夏天，一切都成真了。锐步他们在中国每年的销售额是$2500万，远远落后于阿迪达斯的$8500万和耐克的$1亿。他们提供给姚明一份6年的合同，价值超过$4000万。一下子，张明基最早提出的每年$100万，显得是多么的合情合理。耐克不再无动于衷，而是提出了和锐步一样的报价，自信一定能重新赢得姚明。毕竟在公司31年的历史上，还从未在争夺一个运动员的正面交锋当中落败过。这场球鞋之战在中国东北方城市哈尔滨达到了最高潮。9月末，亚洲篮球锦标赛在这里举行，姚明决心要在大赛开始前签下新的合同。而耐克特地派来的4名代表就住在国家队驻地， 从内部占得了先机。几位代表每天到姚明的房间报道，和他交流广告计划，根据表现给予的奖励，并且展示了专门为姚明设计的外形流畅、红白相间的球鞋。姚明很喜欢鞋的外观，但他暗暗地隐藏起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一个朋友，耐克的人进房间时，我就穿着锐步鞋，锐步的人进来，我就穿耐克鞋。锐步的代表则努力想让姚明确信，他能在只有阿伦·艾弗森一个超级篮球明星的锐步品牌当中获得更多的曝光，还能得到耐克不愿意给出的条件，从在中国的业务中获得利益。这让姚明很感兴趣。谈判始终处于拉锯状态，直到亚锦赛正式开打前48小时不到，一个参与者说，这就像是一场篮球赛，真正的战役不是在桌子上得到的合同，而是谁能最后一击中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耐克似乎已经稳操胜券了，但是锐步使出了最后一招，依旧赢得非常重感情的小巨人。而提供这个计划的是一个似乎绝无可能的人，那就是特里罗兹。2002年夏天，在和高层发生争执以后，这位前耐克的忠臣离开了公司，还有两个前耐克助手沙伊峰和托比特森。他在上海开办了一家体育市场开发公司，叫做前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罗兹那年一直在打理业务，签约中国运动员，雇佣员工，在体育市场给那些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帮助。2003年，在全明星赛时，与锐步高层接触以后，罗兹就悄悄地向锐步提供建议，教他们怎样从耐克那里挖走姚明。罗兹说，姚明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产生了些许负罪感，此外姚明很想照顾一下自己的老朋友，尤其是在上海队的老伙计，身高1.93米的天才后卫刘伟，他们从13岁开始就在一起打球了。那么罗兹的建议是什么呢？他的建议是，为什么你们不同时向刘伟也提供一份6位数的合同呢？姚明肯定想向朋友表示忠诚，会因为能给朋友带来赚钱的机会而感到高兴。还剩最后的24小时了，耐克最后一次提高了报价。但是在锐步的中国业务中获得分成，以及能够给姚明的朋友带来更高收入的机会，使得这场交锋失去了平衡。就在亚锦赛开始前几小时，姚明和锐步签下了一份价值6000万美元的长期合同。如果算上丰厚的奖励条款，合同数额将再上涨10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有史以来提供给一个运动员的最大的球鞋合同了。在哈尔滨的耐克代表惊呆了，他们请姚明和他的顾问团重新考虑，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耐克第一次在和一个运动员的正面交锋当中落败，沙伊峰把这归结于这家公司的傲慢。如果耐克在姚明的新秀赛季给予他更多的尊重，比如提供奖励、打造更有诱惑力的广告等等，那么姚明将仍然穿着耐克鞋。沙伊峰说，这是一场战争，而耐克缺少真正的战略，他们觉得自己握有最具权威的枪支、火炮以及足够多的武器，但有时候游击队能在后方取得胜利。当然耐克还是为自己充满叛逆感的风格感到自豪， 他们公司也能依靠引进更多的美国青年人的边缘另类风格来弥补失去姚明的损失，即使这也会冒一定的风险。最著名的一次挫折发生在2004年底，耐克播出了一部勒布朗詹姆斯为主角的广告。片子里，勒布朗一路闯过众多明显带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漫画龙、功夫大师和仙女的阻碍，完成扣篮。这种美国式的英雄形象在很多中国观众眼里是对中国文化的侵犯。当互联网爆发出一场争论以后，政府方面以这部广告侮辱了民族尊严为由禁止其继续播放，耐克被迫放弃了这个广告创意。当然，耐克不会就此失去在中国鞋业市场当中的位置。事实上，锐步在中国没有一个正式雇员，似乎也没有为姚明制定一个完整的商业战略。但在哈尔滨，姚明的离去让耐克的代表感到了一阵耻辱。耐克赞助了中国国家队，而球队头号明星却在整个亚锦赛期间穿着锐步的球鞋，并且在与韩国的决赛当中砍下30分，为中国队赢得了雅典奥运会的入场券。决赛后的那一天，耐克在哈尔滨为中国队举行庆功宴，所有人都出席了，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姚明。姚明已经提前飞回了北京。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再说王治郅，比赛前2个小时，王治郅从洛杉矶快船队的大巴上跳下来，走进了休斯顿康柏中心的停车场，肩膀上斜挎着一个运动包，乱蓬蓬的头发几乎垂到眼睛上。同一时刻，2003年3月12日，一辆银色丰田红杉轻轻地驶进停车场。这辆 SUV 的前排座位被调整得非常靠后，以至于都看不到司机了，只能看到一双大手操纵着车子驶进停车位。王治郅停了下来，看到车里出现一个熟悉的平头，然后是姚明那著名的2米28的身躯。姚明这个晚上自己开车来到球馆，现在他的目光穿过停车场，停在王治郅身上。这个人是姚明从儿时起就一直在追赶，如今已经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的人。这对老对手互相点了一下头，却没有来一个美式的拥抱，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两个中国中锋一边走向更衣室，一边轻轻地聊着。这一天离王治郅在奥克兰最后一次尝试重归国家队已经经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发生了太多事情，以至于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几小时以后，他们就要在一场 NBA 比赛里对阵，就像他们以前在国内梦想过的那样。但是很难想到他们俩会同享这段历史，并走上如此不同的道路。如果说姚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体育明星，那么王治郅就是最快泯灭的一个。没人会和一个没有商业价值的人发生联系，尤其是那些想在中国大陆宣传自己产品的美国或者中国商家。耐克 和王治郅的合同在2002年夏天期满以后就没有了动静，似乎也没有其他公司会再来找他。2002年秋天起，有王治郅参加的 NBA 比赛再也没有在中国的电视画面上出现过，即使是和姚明同场竞技。NBA 通常坚持要外国电视机构以打包方式转播所有29支球队的比赛，但是对中国，很明显联盟愿意按照特例来处理。即使不是这样，中国观众也看不到多少他的比赛。这位前八一队明星多数时候是坐在快船队板凳席的最后，他只为球队可怜地打了不到一半场次的比赛，即使能够出场，通常是败局已定时打上最后几分钟，平均每场打十分钟，得到仅仅 4.4 分和 1.9 个篮板。原因并不仅仅是没有得到机会，还有他已经失去了自信。教练认为这个面无表情的中锋不够硬朗，王治郅宣称自己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和中国篮球之间的问题使得自己的自信心大为降低，并且陷入了让人沮丧的怪圈。当出场时间被缩短，他的信心和地位就进一步被侵蚀，这就给了教练更多理由把他按在板凳席上。在场下，王治郅也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出于天生的羞涩内向和经历挫折以后的偏执，他躲进了自己位于洛杉矶郊外阿卡迪亚价值220万美元的乡村式豪宅里。幻想中的美国梦给他提供了一些安慰，名车、银行存款和中国电影明星李连杰相邻的豪宅，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王治郅生活的像一个隐士的事实。如果说姚明是中美文化间的桥梁，王治郅仿佛就是消失在了两个世界之间的沟壑里。他和中国国内的联系差不多都断了，国内篮球界唯一定期和他联系的只有记者苏群。大致很想念父母，但偶尔和父母打电话时，他总是很注意言辞。他说，我从来不告诉他们坏消息，因为不想让他们担心。即使在美国，王治郅几乎不和妻子宋阳、翻译加顾问西蒙陈之外的人联系。他很少和队友，那群正在又一个失败赛季当中挣扎的年轻人待在一起，语言障碍让情况变得更糟。他的英语没有什么大的进步，看上去似乎也没有动力再去学。为什么不呢？在阿卡迪亚中国式的家里，他能拿到干净的衣裳，吃到饭菜而不需要说一句英语。偶尔他会和妻子到拉斯维加斯做短途旅行，有时会开着自己的宝马车穿行于阿卡迪亚附近长满灌木林的小山，那里会让他想起北京的山景。可是大多数时候他就待在家中的家庭影院里看 DVD，或者拿着快船队提供给队员的免费电影票去看电影。王治郅看了太多的电影，以至于对好莱坞那一套已经没什么兴趣了。总是一样的情节，第一天生活很正常，第二天发生变化了，第三天恢复正常。然而大致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恢复正常，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别人为他写好的剧本。从拒绝回国起，他就被推进了一场不亚于好莱坞大片的剧本，而不是一场中国式的悲剧，尤其是在自己年轻的对手用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方式崛起之时。或许王治郅 嫉妒过姚明。事实上，有朋友回忆说，在2002年选秀以后，他对那些把他误认为姚明的美国球迷很生气。但是当两位巨人在康柏中心停车场相遇时，似乎一切不好的感觉都被驱散了。大致发现自己盼着与姚明见面，甚至考虑请他到洛杉矶唐人街玩，到德州最好的北京烤鸭店去吃饭，即使两人的距离从没有靠得那么近过，这是他们的竞争本能和不同的性格所决定的。而此时王治郅觉得姚明可能是少数能够真正理解他所处困境的人之一，或许还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他在国内重新塑造形象的人，假如这个新人有这种力量的话。那天晚上在停车场两个中国巨人重聚的画面吸引了一家当地电视台的注意，他们赶紧冲过来抓拍镜头。姚之队一名成员慌忙赶过来，不满地说，别拍了，姚明，我们该走了，马上。这名顾问抓住姚明的胳膊，没有看大致一眼就把自己的明星拉走了。电视台的人愣在那里停止了拍摄，王治郅呢则独自走向客队更衣室。那次干预仅仅持续了几秒钟，却在一瞬间表明了中国巨人之间的不同命运。那位顾问后来解释说，那会引起误会的，因为王治郅的事情，姚明费了好大劲才能出国打球，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能让姚明的形象受损。在球场上，大致努力让姚明和全世界记起自己过去的水平，与老对手交锋的机会让他浑身是劲儿。大致横冲直撞的上篮，越过姚明拼抢篮板和落下的球，这让姚明头疼不已。火箭队最后通过加时108-104获胜，但是王治郅表现得很好，他9分钟里拿下8分，是赛季平均的1倍。姚明呢则陷入困境，仅仅得到10分，却有4次失误。而最值得纪念的时刻发生在比赛第3节，姚明在争抢一个进攻篮板以后摔倒在地，当其他所有球员都在朝另一个方向进攻的时候，王治郅却留在了己方的后场，在确认他的老对手没有受伤，然后把姚明拉了起来，这才重新投入战斗。这个场面在中国是非常正常的，是体现体育精神的行为，在美国则不然。快船队主教练丹尼斯·约翰逊注意到的只是那个表示同情的行为，因为那意味着王治郅没有回去防守。约翰逊难以置信地举起大胳膊，王治郅，见鬼，你在干什么？对于姚明行动，舒平佳说，关于姚明的故事能够成为中国崛起的绝妙隐喻，感谢姚明给我们机会能观察他一路走来的每一件事，还有成百上千的运动员、教练员、领导们，以及在中美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们，为我们深入观察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姚明行动的作者布鲁克拉尔默曾任美国新闻周刊资深记者，新闻周刊驻上海主编，现为美国著名体育杂志 ESPN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邀记者。明天让我们继续跟随他的笔触，感受姚明，感受走向世界的中国运动员群体。姚明行动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